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有小到中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北京市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1年多了，总体是平稳有序的。参与了医疗改革的大量的民营医院生存状况如何呢？作为一家以技术难度高为代表性的民营医院三博脑科，它的生存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呢，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党委书记王保国。王书记您 好。你好，听众好。 400位总编辑严瑞。 大家好，我是医疗健康产业媒体400位的总编辑严瑞。 那么我们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医改与社会办医。 北京市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1年多，总体平稳有序，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成效明显。参与改革的民营医院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患者？社会力量办医如何切入技术难度高的专科医疗领域？又将如何面对连锁扩张的新形势？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党委书记、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医疗总监王保国，400位总编辑严瑞，和您聊一聊医改与社会办医。 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三博脑科医院并不陌生了哈。我们看网站上三博脑科医院的概况，这个医院拥有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有神经医学高精尖的顶级设备，又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所以可能在我们一般认知里很难把它跟民营医院扯上关系啊。这个集合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民营医院是什么来头？ 三博脑科医院呢，简单的说就是专家办的医院，是都是留过学的几个专家共同与投资商一块来做的一个非公立医疗机构。这个医院呢，它是一个高起点，它是以神经外科为特色的一个专科医院， 头等大事，难度最高的手术， 绝对的。这个头部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现在医院能够做所有的头部的手术，包括脊髓这个血管病啊、肿瘤啊、畸形啊、脊髓脊柱的一些病变呀、等等，所有的神经外科的手术我们全能开展，并且我们做的手术的难度系数是比较大的，应该是在国内整个这个疑难重症手术里面我们算是比较多的，我们4级手术占到85%。 4级手术 是最难 度 最大的手术。对。 严总编哈，你们前不久刚去采访过三博脑科医院， 对， 您对三博脑科的直观的理解和认识是怎样的？ 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在接触三博脑科之前呢，其实已经听了很多社会办医的这个同业们在评价三博脑科，大部分我们听到的评价都是非常非常正向的，而且三博脑科，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是民营医院的一面大旗，可以这么说。比如说像三博脑科、陆道培血液病医院，那个广州复大的肿瘤医院，武汉亚新啊，这个天津泰达的心血管医院，这都是我们民营医院里面这些年来发展比较好的一些已经很大的医院了。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其实三博脑科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是学院派的一个医院，这个是民营医院里面非常非常 特别少见， 非常非常少见的，而且现在已经是14年的历史，四代的这个三博人，这是很不容易。 王保国，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党委书记，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医疗总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都医科大学第11临床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疑难疼痛治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承担和参加完成国家75攻关、85攻关、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课题16项。学术职务，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理事兼麻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亚洲神经外科麻醉和重症治疗学会第三届会长，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学分会常委、疼痛医师分会常委，北京健康管理协会副会长，北京医师协会疼痛专科医师分会会长。三博品牌创立于2004年，经过14年的发展，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医院管理模式，形成了以医疗投资、医院管理、品牌运营为主导，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医疗集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成立于2004年，是由一批国内知名的神经医学专家参与创建的神经专科医院。医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直属医院，第11临床医学院、神经外科学院三系，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全国神经外科医师培训基地。目前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下辖6家医院，其中5家已正式运营，包括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昆明三博脑科医院、重庆三博长安医院、重庆三博江陵医院、福建三博福能脑科医院。400位总编辑严瑞，曾任英才杂志社副社长，媒体从业17年，连续10年打造中国年度管理大会等顶级财经活动。2016年加入品图集团，并创建400位医疗健康产业新媒体。400位专注研究分析报道医疗大健康领域的企业及医生的垂直媒体，围绕医疗服务机构、医疗核心资源为主的大健康产业核心要素，生产原创深度内容的产业新媒体。 三博的关键词哈，大企业品牌，然后又是学院派。那想问问王书记，您是在什么时候加盟三博的，开始您在三博的工作？ 我是2008年1月以后正式去的。 您其实是最老的一批天坛人是吗？ 实际上我到天坛时间是比较早的，我是83年上研究生进入了天坛，一直在天坛医院工作。那时候天坛医院呢，是刚刚从宣武医院的神经外科研究所搬到崇文医院，建立了天坛医院，王中成院士建立了这个医院，包括我们这几位创始人也都是王中成院士的博士生，并且呢，大家在80年代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都在国外留过学，也见证了美国的一些医疗机构的一些发展。从当时的这些专家心中啊，说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把中国的一些医院能够变成像国外一些真正能够为老百姓服务，医生呢专心致志的去看病，还有呢就是在医疗教学科研都会全面的发展提高，建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当时的萌生这种想法，80年代的末期和90年代初期他们就是这种想法。这个回国以后呢，一直在天坛医院工作， 都逐渐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了，顶尖的专家了，都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又是在某个方面的博士生导师。 嗯，在医院里也算是有了自己的学术队伍和学术地位的。 对，每一个专家都有自己的研究室，都有自己的一个团队，并且都有自己的专业的方向。比如说阮国明教授，他重点就是天线，慢慢的把这个天坛医院的功能神经外科给建立起来。像于春江教授呢，他重点呢就是做颅底的肿瘤还有垂体瘤，是他作为肿瘤的一个研究方向，是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研究所的专家，并且是神经外科中心的副主任，后来也是出来以后创三博。这个石祥恩教授呢，他本身呢是做创伤血管病，他是应该世界上做颅咽喉手术单病种做手术最多的专家，所以这几个专家呢后来为什么就组合在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呢？ 对，怎么就这么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天坛医院，然后要去另立门户，而且要用社会资本？ 实际上他们三个人呢共同去来创业，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呢在十多年前的一个想法能够把它变成一种现实。 嗯， 所以当时的时候成立的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复兴医院。 对， 借了一百张床， 对， 借了一百张床， 借了一百张床， 借了一百张， 然后几个专家组合在一起，几乎是在同一天做的辞职，然后大家呢利用那边的这个条件，手术室啊，那边的病区啊，然后药房啊，所有东西都是复兴医院的给合作 借的， 然后就在地方就开始做手术了。这做手术很快呢，在第二个月，他们的病房呢慢慢的就住满了，所以说病人呢都是冲着专家去的。 这是在2004年。 2004年。 所以我们要现在回头来看，在2004年有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对于即便是现在还在犹豫是不是迈出体制的医生创业者们，可能也还是很有启发的，是吗？ 确实是，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医改的政策和非公立医疗机构啊，或者是民营医院呢，也在慢慢的发展。最早的时候呢，大概都是用小诊所呀，或者是看一些皮肤病啊、性病这些为多，还有一些中医或者是口腔整形这些比较后来发展起来，真正的撑得起专科的大的医院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尤其是以专科特色，尤其是专科比较难的，像脑科呀、心脏科呀，这比较难的这种专科做起来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它需要团队， 太难了。所以现在还有个说法说三博脑科医院是无法复制的。 我觉得倒不是无法复制，我觉得要复制起来它需要一个很强的这个召集人和一个团队和一些这个专家呀，他心能够想在一块儿去，愿意为这个团队去做事儿，去有奉献。实际上大家当时出来的时候，他是一种践行国家医改政策的一个践行者，应该说非常是不容易的。他们都是大拿了，社会地位也高，学术地位也高，要出来去做事呢，开始的时候大家把困难并没有估计的很高， 平台不一样啊， 平台不一样。等真正你成立了民营医院，各方面的非议，各方面的看法全来了。首先呢是遇到的是什么？您的学术地位。 对，你的学术地位怎么继续？你的学术生命， 啊， 你还能当教授吗？还能当博导吗？ 因为咱们国家的大医院都是公立的，一统天下。所有的学术的机构呢，都是大医院的专家们把持着。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给我们一个冲击，说你是专家，你不是单单是去做手术给病人看病， 是 你还有一个你的学术的问题。这个学术的问题呢，它就需要有一个平台。 对， 所以三博当时的时候，他们的立志呢，就说不单单是医疗，所以说三博是三个博士来创起来的医院，但实际上我们后来给他是按博医、博教、博研，医教研三方面同时去发展。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做的就是教学平台怎么去搭建。因为这些专家呢，都是从首都医科大学出来的，都是首都医科大学的教授，所以说大家还是一脉相承。所以说 成为了首医的附属。 对，但是当时呢，首医呢，这些专家领导们也在看 你够不够格啊， 你够不够，就是说你本身是从首医出来的，你现在你读医出来以后能不能还在首医继续干呀，所以说这些专家教授呢都是应该说在国内的顶尖的人才。这个首医呢，从领导啊，从内心来讲，也不想让这些专家们离开， 流失哈，人才不舍得流失 啊，因为他们都是在神经科，因为在北医，在整个北京啊，首都医科大学的这种神经科学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首医最后决定在复兴医院给你搭建这个博士点、硕士点，然后就这个神经外科 继续在这地方可以招研究生，招硕士，招博士，招博士后。像我呢是2008年出来，实际在前面呢我已经直到他们出来以后呢，他们 您观察了他们4年， 不但是观察，而且都是兄弟，他们我到天坛医院比他们还早，所以也见证了他们在天坛医院的一步步的发展以及过去创业的过程。中间呢我也去过复兴医院去参观过，并且比起三博和这个天坛比起来，天坛呢是人才济济，我们这边呢更需求，既然是哥们儿一块儿创天下，这个加入了三博。 那哈，我就打问了，您现在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也挂着很多专业委员、主任委员、会长、常委，这是您以前在天坛的时候就打下天下，还是说因为三博脑科还是一个学院型医院，所以您还是没有失去您的这些学术身份？ 有些是继承过来的，像这国务院特贴呢都是在天坛医院，然后国家给的一个荣誉。一些学会的一些职务呢，我到了三博以后也是受到了一些冲击，比如说我们原来的中华麻醉学会，我本身就是委员，后来去了以后说这中华麻醉学会的这个委员，这个在改选的时候到底能不能试，就会面临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大家讨论的时候投票都还通过了，后来呢有些专家提出异议，我们也做了一些解释，后来还是保留。中国医师协会的常委呢，这么多年从开始呢一直是到后来的时候，大家在投票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对非公立医院票数呢有时候不是特别高，最后呢学会就说非公立医院必须有代表，可以增补，也要把代表非公也要有常委在，所以说呢从这个地方来讲呢，政府和一些学会的领导呢，他们的想法呢还是比较超前的， 对， 一直后来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一个一级协会 成立 ，这代表着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协会，就是因为非公立医院、非公立医疗机构越来越多，他们也要发展学术，他们的学术以及他们所讲的东西和公立医院讲的东西它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他就需要这个有专业的协会把大家组织起来，进行研讨，怎么把这学会管好，包括我们的科研一个非公立医疗机构或者一个非民营医院，你先去申报科研嘛，课题嘛，你要走这个途径，你从哪个部门往上申报，它是没这样的一个编码的，对啊， 哦，是这样， 对，你像我们行政编码，我们现在兽医，我们给兽医以后 呢，没娘的孩子， 哎，对，我们根据兽医呢就可以给首都医科大学，我们就可以往上报，报郭自然呀，啊，报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基金啊，哎，我们有途径可走了，所以专家呢他就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呢申请到一些经费，实际上医疗机构呢它最重要的他就是怎么想办法给病人治好病， 是啊， 对，你治什么病，病源是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成立三博了以后呢，这个病源一直是三博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哎，那这就必须问您了哈，我们北京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一年多，从医改实施的效果来看，实现了三级医院就诊量的下降，门急诊量都下降了，那三博是个三级医院啊，所以你们是出现了下降吗？ 因为从开始三博的门诊的体系就跟公立医院不一样，三博从开始就是专家预约门诊，所有的这个专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每个病人要看多长时间他都是约好的，所以说门诊的这种变化，三级医疗的这种体系的变化呢，对三博的这个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倒是觉得我们是逐渐增加的，因为越来越多的病人呢认识到这个三博这个医院，所以说我们的门诊量呢是逐渐在增加的。 所以即便是现在推行分级诊疗和医疗自理员下沉，普遍上的三级医院门诊量有所下降，但是对于三博脑科这样的专科型的医院并没有出现门诊量上太大的波动。 对，我们本身就是专科医院，所以专科医院它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还会增加。 那就想问严总编了哈，刚才王书记说了很多，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像学术已经有足够地位的医生出来创业，可能还能说作为人才，对吧，还保有自己的学术生命，但是现在很多低年资啊，副主任医师以下的医生，或者哪怕是副主任医师，如果要考虑创业的话，他是不是也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尴尬和纠结？ 到目前为止还依然是这样的，好多人是因为很多他要放舍弃他的学术地位啊， 包括他的公立医院里享有各种各样的资源，这个是确实是很难舍弃的，而且在没有做好面对市场准备的这个情况之下，还是应该待在体制内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刚才讲到，就是说三伯脑科从2004年，我们注意这个时间节点，2004年其实那个年代我们所谓的社会办医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是没有社会办医这个概念，可能而我们在那个阶段上甚至连个专科的医院，就是眼科呀、妇幼啊，这些可能 医美就更没有了，对，医 美 口腔都没有，是吧？ 那时候 直到2012年的时候， 连锁医院的时候没有，医美儿是最早形成集团化管理的， 对对对，直到2012年的时候，政府的顶层设计才出现鼓励社会办医的这样一个正式的提法，对吧？到2017年才有支持社会办医的这个提法，所以其实三伯脑科经历了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时期，就是 尝试， 就是 试过 2004年一直到2012年这8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就大家都不要想象说你要抛弃的是你的学术地位，几乎等于是裸辞了，等于是 这样， 当时等于 是这样， 应该是裸辞的 是，确实是。从医疗上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公立医院看病，它还有医保。有公费医疗，到三伯来看病他需要自费，一直到0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到三伯了，那时候我们也搬到香山了，我是直接到香山去的，我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怎么把医保拿下来， 对， 所以说我们就给北京市去申请，然后呢到我们医院去考察，正好赶上那一批医保审批，我们正好赶上，这个医院就给我们医保了， 就是那一批允许社会办医纳入医保覆盖的范畴，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就进去了。后来呢第二年呢，我们新中和，因为新中和是按区级来做的，我们就新中和也有了，所以在北京我们的医保和新中和就解决了。但是呢这个我们，可是我们的病源呢是来自全国各地，我们外地的病人是占到85%左右， 对， 所以说外地的病源到北京来的转诊目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还是吗？就异地医保的结算问题 还存在。你看国家现在呢为了整体的全国把医保联网，现在人社部做的一个所有的居民和职工的医保，人社部做了一个网，全国可以连起来，个别的地方的新中和也有一个网能连起来，我们现在全进入了，但是各地在转医保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就认可天台，我们就认可301，所以这个三伯我们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品牌，有些管理层并不清楚。所以说三伯当时做的时候呢，首先是病人认可专家，跟着专家到这地方来做手术，可是呢医保的政策有时候说，哎呀，这个医院不在我们的转诊子列，你就不能去，所以有些病人就被迫又到公立医院去排队。中国的医保啊，它是一个按区域划分的，所以三伯不可能有很大的精力全都去 沟通哈，各个省市、各个地县市这 很难。所以说这有赖一些国家的政策，还有呢，就是三伯呢，品牌的形成呢，最重要的是它的技术实力非常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服务。三伯当 对患者服务， 所以有些就说你民营医院，要不你就比较小，靠卖药啊。但是呢，也有些医院呢，我就是做。为有钱人去服务的， 高端 所谓的高端，实际我对高端的提法，这个什么叫高端？高端是技术的高端， 对， 高端的 应该是技术， 所以三伯呢是高端的技术，为普通老百姓去服务的，对。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的民营医院或非公立医疗机构，它现在划分呢又分成这个盈利性和非盈利性，这个盈利性非盈利性呢给人有很多的误解，因为这个盈利性的医院你就是为了赚钱为目的去的，实际上不是。我们当时做盈利性医院的时候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盈利性医院呢有一个政策，就是你的定价，你有自主定价的系统，你有这种权利，你可以根据你目前的这个医疗的收费的这个价格，如果它不合理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所以我们三伯呢这个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政策，它没有过度的用药，没有过度的用耗材，没有过度的检查，我们病人进来了以后快节奏的一个服务，3天5天手术全都做完了，还是一个没有红包的医院，因为这种灰色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因为医疗市场的供医不平衡，这个专家呢资源是稀缺的，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可是在三伯是没有的。 那所以说去年医改的时候哈，3700多家医院在北京都取消了药品加成，实行药品的阳光采购。你们参加这个并没有压力是吗？因为有些民营医院因为取消药品加成，那么收入马上就下滑了一大块。 对我们这一块呢，我们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本身就不是靠买药来生存的一个医院，它是靠做手术的。所以我们药品的比例在全院我们是基本是在占到15%。所以说我们的药品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我们的耗材呢，整个的医用的耗材在占到15%，我们两个合起来才30%左右。所以说呢，公立医院呢基本的光药品在至少30%-40%吧。 您说的含蓄啊，其实我们看到数据是在60% 的。对，就这为了这药品的比例问题，在公立医院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为了降低药品比例，实际做检查，过度检查又上来了。所以我们的自主定价以后呢，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第一呢，我们做一台手术最终的总体的花费给公立医院、给天坛、301都是基本是一样的，甚至比它还低一些。这是基本是这样的一个目标。第二，我们结构做一些调整，医保的收费项目肯定你得按照医保的项目来执行，但是我们使用的量它就会下来，比如说一些耗材、一些检查，它就会下来一部分。留部分的一些空间呢，我们就给了手术专家的手术费。 那所以三博也是最早实现说不以药养医，不以器材检查养医，而是以技养医，尊重医生护士的这个劳动付出哈。 对，实际上咱们北京的还一些国家的政策呢，实际上是看到了 你们趟出来的路。 我们趟出来的路是可行的，是有空间是可以压缩的，才会制定这样的政策来执行。 那刚才严总编其实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医院的收入构成，您了解的情况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构成？ 刚才讲的这个取消医药加成，其实对公立医院的影响会更大一点。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民营医院呢，大部分跟王书记说的一样，大部分大家还是很认清这个方向，就是说必须是以剂养医，这个是正道，这个是必然。因为以药养医这个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你面对市场，你它就必须要以剂养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里面，我觉得很难得的一点，就是在以剂养医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医疗服务的价格还能做到比公立医院还能低。因为我听到好几个民营医院，他们在这个诊疗服务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定价确实是比公立医院要低，甚至还能低到15%。那我说这里面的这个到底从哪里出来的？就是管理，就是你的效率的提升，对吧？他市场就逼着他要去做精细化管理。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要比公立医院的 还要高 很多。我们看到有些样本呢能高出一倍来。 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它的界限是什么？然后这样的差异化如何促进双方都更好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医疗效率，为患者做更好的服务？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跟两位嘉宾继续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 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有小到中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党委书记王保国，四百位总编辑严瑞来跟您聊聊医改与社会办医。 北京市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一年多，总体平稳有序，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成效明显。参与改革的民营医院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患者？社会力量办医如何切入技术难度高的专科医疗领域？又将如何面对连锁扩张的新形势？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党委书记、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医疗总监王保国，四百位总编辑严瑞，和您聊一聊医改与社会办医。 那么我们节目上半段啊，其实说到了王书记您在2008年辞职离开天坛医院，去了三博，这个当时既没有太多的政策支持，也没有太多的名望的三博脑科医院，心里有落差吗？实际上有没有过非常艰难的时刻？ 因为在天坛时间待了久了，在专业领域待的也久了，在同行里面大家都认为你是这方面的非常出名的专家，在学术圈里呢大家都认为你是比较强的。但是到非公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从我们心目中说到非公一样啊，我还是我自己了。但事实上当你踏入那个非公的民营医院以后呢，就觉得不是这样，别人不是这样看的。你觉得你在 光环没有了。 光环没有了，你这个天坛这个大树没了。 嗯， 所以说我们只能变成了一个小草，自己在慢慢的成长。因为做一个医生呢，最大的希望呢，就是好好的给别人看病，用什么检查，及早的诊断，及时的治疗，有一个很好的转归，就对病人。可是现在的专家呀，现在的专家受干扰比较多， 嗯， 连治病用药都受干扰， 嗯，变成了给药厂打工，给器材商打工。 这是中国在前20多年很多人都看不明白的一件事情。 嗯， 一个大学毕业，甚至说在医疗工作中已经是初见有成长这个渠道的一个人，不做医生了， 嗯， 去卖药了。不单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还有这个经济导向、经济收入导向的问题。 对， 所以现在呢，国家呢慢慢的进行纠正。 嗯， 所以说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医生呢，首先的觉得清静了， 这个没那么多厂家，没那么多干扰，没那么多饭局，大家呢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看病了。所以说我们经常跟我们专家在一块儿的时候说，我们在三博找到了做医生的感觉。第一呢，是我们有时间更多的给病人去解释了，给病人之间的交流了。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确实是不收，没有病人的红包，没有受各方面的干扰，他完全是给病人交流的时候是非常心力坦荡的。 嗯， 这个，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他跟病人之间呢，真正是为了讨论怎么把别人的病给治好，因为其他的都不是医生所关心的，都是医院的管理体系所关心的事情。就至少在三博，我们医生呢，那工薪体系上，我们是年薪制，大部分他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奖金是比较低的。这样的话呢，大家不会为你每天上班开多张处方看几个病人，会在那地方去操心。 就是你的收入跟你是否处方开药以及是否开检查没有 关系， 没关系。 对， 嗯， 你所关心的就是如果有病人来，我就把病人好好的给病人呢认真的看病，认真的治疗。如果说你还比较清闲，你得做扩大自己的影响，个人的魅力。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好多好医生啊，还有这些网站啊，有自己建立的网站啊，微信群啊，他要给病人去沟通。 我们讲这个医疗服务里面，前面是医疗，后面是服务。 对， 其实我们的医生应该大量的投入在服务的这个行为当中。老在说那个，就去医院三分钟就被打发了。其实从患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心理上一开始心理上就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他是求着医生去看病的，不管大病小病都到了医院就是求着医生去看病的。但是在民营医院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像王书记说的，医生心里清静了，他能专心的为病人看病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 就是说我们的医生把自己的专业能力能够充分的释放服务给我们的患者，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转变。 所以你们说的哈，让我看到了公立和民营医院的一个区别，就是在公立医院，如果是知名专家，你要抵得住诱惑；在民营医院，你要耐得住寂寞。这样吗？ 人不会寂寞，我们也非常的忙。这个 只是把你的时间用在哪儿去了？ 是把时间用到哪儿去了？对， 投入到有效的 为患者服务里面， 为患者服务，为做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感兴趣的事情上去了。 好，那除了这一点变化哈，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到底界限在哪儿？差异在哪儿？像三博这样的学院型医院，那看起来跟公立医院好像越来越接近了呀。 对，我们也没有觉得我们给公立医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做医生的觉得我们这面更好。 就是让别人看起来你们就像是个公立医院，这是最好的吗？ 实际上呢，我自己也一直是这样想，好的医院将来就像好的宾馆一样。 就像美国好的大学。 对。它无所谓是公立的和私立的，它的目标是一致的。未来一定是这样的。 我觉得从这个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这个划分，简单的看，我觉得这个就是出资人的属性不一样而已。 没错，是这样， 对吧？就是出资人的属性， 本质上就是这 样而已。但其实我们都把所有的医疗服务资源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应该是一类的，不应该去过度的强调它公立和私立的这个性质，让人看到说我们应该拿技术专长来划分医院，不应该是拿产权出资人属性来去区分。 确实是应该 这样。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干嘛要人为的要把这个界限一定要划得那么清楚呢？ 嗯， 大的服务体系之下，每一个谁的效率更高，我们要去优选这样的为老百姓服务，而不是说你是公立的，或者是你是代医保，都应该视为同一种资源。 对，说的 谁的效率更高，谁的质量更好，谁的服务更好，就应该选择谁。 那就是说，在对公立医院和社会班医的评价上，最好是盲评、盲测，而不是 是吧？不要先给他们扣了帽子，然后分成两波。 对，但实际上现在呢，咱们国家对医疗的评价呢，一个呢是我们现在的级别的一个评价，三级医院、甲等、乙等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这是基本是对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是这样做的。有些省市做得快一些，有些省市做得慢一些，有个它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都是一样的。另外在非公立里面，我们现在有一个双评，你的服务水平 还有一个你的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 对，所以我们是三 A 和五星级。 嗯。 三 A 呢是你服务水平，就是你的是就像 最高级别了。 最高级别。我们是三 A 的第一名，五星级的第一名。 对， 在专科服务上，我们是最强的。 哎，你们这个技术能力是被逼出来的吗？就是各种疑难杂症，然后甚至是公立医院拒绝接诊的患者，去您那里就诊。 应该说，第一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的专家本身就是从天坛出来，我们的所有的技术都是老师教我们的，是在天坛这个平台上成长起来的。我们是到这边是继承过来， 继承了， 继承，然后再。有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当然现在的医疗病人选择的这个渠道呢，现在是多元化了，他会上网去查呀，听医生的介绍啊，还有这个转诊体系的约束啊，病人最后会选择一个医院来看病。所以我们三博脑科医院呢，我们过来的病人呢，相对的都是比较复杂一些的，有些是在外院做完手术有复发的，还有一些呢，这个在一些医院呢有一定的风险，医生不愿意去冒。因为有风险，他就肯定会将来纠纷就会多。因为，在我们医院呢，我们相对来说呢，我们的给病人的沟通解释会相对会更多一些， 更充分 一些，病人更理解。我们术后发生纠纷的这种几率啊、机会呢，会比较少一些。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确实是这专家是有水平的，病人本来都在别的医院不治了，抱着一线希望过来了，最后做完手术以后恢复得很好。 关键还是得要技术实力得过硬， 这是必须的。 口碑积累其实还是要看最终的， 靠最终的治疗效果。 对， 对。 所以这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国家可能连续出台了多个推动社会力量办医的文件，也鼓励社会资本发展像康复护理呀、儿科呀很多供给不足的专科医疗服务。但是有一类说法哈，就是说社会力量办医怎么切入到像神经外科以及其他的这种技术难度极高的专科医疗领域？这对于资本来说是不是前期投入很大很重，回本很困难？ 我觉得你投资渠道的问题，国家用国家财政的钱那么就是公立的，不用国家财政的钱有其他渠道过来的都叫非公立的。所以说呢，应该说非公立的目前的投资渠道要多。为什么每年都在有这公立医院的数量在减少，这个非公立医院的数目在增多，它的服务的量也在增多，这是一个趋势，未来就肯定慢慢的会趋于平衡。但是目前呢，我觉着投资医院它的战线是比较长的，因为医院的赚钱不可能会赚很多钱， 不是暴利的，不是利润构成 不是本身不是利润高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一些投资家们去投资医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咱们国家把健康和医疗列为一体了，因为更多的人是借助于健康去投资到这个领域里面，占一块地方， 大健康领域， 大健康领域里面能占一席之地，并且呢，很多投入进来以后呢，它不是靠医疗健康这一块能够本身赚钱，而是靠上市啊， 资本回报， 资本回报的这个领域。所以说，投资人看的绝对不是靠你医生靠一刀一刀来做手术赚的钱给他的回报，而是靠的资本市场。还有一批医院建的也是比较好，有一部分靠别的，像土地开发呀， 就是对于很多的那个房地产建商转型做投资医院的，他本来他把这个医院呢，其实在他的眼里面，他可能是一个金融产品， 对，没错， 有可能是个金融产品， 尤其呢是开发商呢，尤其是这个房地产开发商了，他把医院呢当成他这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这个小区的一个配套，这样由这样的话，他就靠这个小区的这个房子它可以卖钱， 对，医养结合呀， 本身 健康地产， 就是本身从这个医院这个资产来看的时候，它其实已经从别的地方它能把这个钱完全的投入的这个钱已经能赚出来了， 对， 而医院本身它的这个性质又给 它的这个物业带来了一个增值溢价， 对， 这里面其实它这是个很划算的一个成本， 对， 当然就看它能不能把这个运营好了，因为不是说医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不是说你把医院硬件建起来，你医院就能做好， 对， 后面投入是巨大的，往往我们的投资人看不着后面的这个， 对， 另外一个我们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市场里面的参与者的结构跟其他领域里面不太一样，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您看到VCPE 大量的财务投资人很多，但是这个行业里面更需要的是产业投资人， 产业投资人 有产业相关性的， 对， 社会资本参与这个行业是没有错的，但是首先是要尊重这个行业里面的基本规律，办医院是应该是怎么办的，大家过去想的太简单了，就是我们有硬件能够快速的复制，能够去修大量的医院，修更多的病床，这就是，其实不是，其实难度的医院是一个长期经营的，是一个低利润率的长线的稳健增长的，这样它不是说它的回报率不够，而是说它回报率始终是一个处于一个低增速的一个状态，但是做到后面做的时间越长，那它的品牌效应，它的技术实力，它的教研的能力都上来的时候，它的品牌溢价自然会提升它的这个利润率回报水平的。 所以业内有一种说法，就是办医院绝不是房地产，因为医院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医生，有赖于医生，所以在开放了多点执业之后，也救活了一些社会办医，在当时就是医生比较匮乏的，不像三博这样有自己学术梯队的医院里面哈，有多点执业的医生来提供医疗服务。那么这就三博有一个问题了哈，你培养了自己的学术梯队啊，培养了顶级专家，从作为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您打心眼里愿意您的医生去多点执业吗？ 我们医院为什么非常支持我们的医生到外面去做多点执业，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我们医院的品牌， 品牌的输出， 对，如果说一个医院一练的你的医生都没人请你去会诊，没人请你去做手术，那就说明这医院的医生不行，没有市场价值。所以我们医生出去做手术，我们是积极支持的。第一，他出去表明是我三博的。原来的时候，我们的人出去的时候说：“哎呀，我是天坛的，现在在三博。”现在我们就直接，我们就是三博的。对啊。第二个呢，就是他出去本身到那边以后，是自己的一个技能的一个展现 啊。 在当地呢，他的医生啊，在跟他一块做手术以后，这医生呢就会觉得要。你三波医生的做手术和别的医院我请来的人家做手术有哪些不一样，他就会更进一步会坚定谁手术做得好， 行家看门道 啊，行家看门道，因为他是靠医生自己能力的一种展现，就我医院的整体的品牌效应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是积极是支持他去做的，并且我们也在做给医生搭建渠道，让医生非常高兴的愿意出去做手术。我们医院是自己在周末的时候原则上是不做手术，专家们全放出去到全国各地去跑着做手术去。 对，这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规定？ 成文，我们就支持大家出去啊，出就是所有的收入都归你自己，只要是合法的，你钱都归个人，我们医院一分钱不去提。 关于这个医生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医生到底它的属性是什么？我们在国外我们看到的医生，他是一个自然人，他是甚至很多人是法人主体，对吧？我们今天谈论中国的医生，其实我们更应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资源，社会共有的资源，不应该是先拿这个属性。但因为历史的成因，公立医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培养了很多的医生出来，所以这个成本应该怎么去折算？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应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因为医生他的职业本身就是要为病人去服务的， 对， 不管是他在哪个医院，只要他去真正去做事儿，那么真正受益的呢是病人， 对， 所以说不应该把它区分开，你一直在公立医院，你不能够到私立医院去，我觉得，所以咱们国家推出多点执业，医生的这个社会化或者是这个自由职业者，其实在国外一样，医生不是自由职业者。他也是有管理体系的，比如做手术他就需要有麻醉啊，手术医生啊，护士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手术的平台，手术室等等，他就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管理了，所以在国外呢是有一些是医生的一个团队， 医生的团队。医生团队有分两种，一个是呢自己医生组成的一个团队， 医生 虚拟的， 对，有一些地方的他支付体系呢，对，该给医院支付呢，这医保呢是支付给医院的，该给医生支付呢是支付医生，医生那边又分出来，你是支付那外科的，你是支付麻醉的，它是分开的。 对， 有些是呢护理呢，一般的话是在医院平台上的。 对， 咱们国家的支付体系，它是全部支付给医院了。 对， 所以说咱才有。职业地点，第一职业地点，第二职业地点，这样的一个、 嗯、 一个选择、 嗯。 所以说呢，这个是与我们的这个支付体系是有关系的。 嗯、 说为现在的这个医生集团， 嗯， 医生集团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职业机构， 对， 它不是一个职业机构，它只是把有职业机构的医生按照专业各方面的又有一个组成了一个 联盟式 或者是一个业余时间一个合理安排的一种形式。如果说医生集团的话，那三博是最强的一个是吧、 哎、 我们的医生都是一个组合式的。 对，所以说到您这个问题哈，您是麻醉科的顶级专家，然后神经外科的手术大量的是需要团队的。 对啊。 医生如果去外面多点执业的话，那他就跟当地医院来做协作。 对。 的团队。 对。 那好，三博医院作为有资本助力的集团化发展，那么也形成了全国的版图的布局哈，昆明的三博、重庆的三博和福建的三博都相继开业了，人才梯队跟得上吗？ 这就是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了。 嗯，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走集团化发展？为什么不在北京自己搞一个大医院，就在北京来发展？因为这受各方面的一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呢，我们的病源来自全国各地。 还是想方便患者， 对， 属地化， 没错， 医疗服务的属地化还是 对，属地化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病方便病人， 嗯， 医生来走动，病人不走动。 对， 第二个呢，三博的模式说不好发展，实际三博集团的发展，一个医院的开起来，它就是一个三博的模式的一个扩充，实际上它还是一个管理理念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团队形成以后，我们在当地有很多在当地相当有名的神经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他们也想出来创业啊。他觉得自己出来与其是自己干，那还不如加入三博，我就是用现成的模式来进行管理嘛。 现成的模式，现成的品牌。 对， 嗯。 还有呢，我们做集团化的发展，集团化展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在全国各地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集团化医院，可我们的医生到别的医院做手术，它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们集团化医院的发展，我们的医疗模式、管理病人的流程和诊疗的一些标准。和大家的习惯，用药的习惯，它都会趋同化。 啊、 哦，趋同化以后呢，相对来说，它医疗风险就会降低。它不像到一个新的地方做完手术，医生走了， 嗯， 下面呢是那边的人的管理， 嗯， 遇到什么问题还能给这医生打电话。我们这边呢都是统一的培训， 嗯， 所以说呢，我们的医生在我们集团里面做手术，这种效率，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形成标准嘛， 就形成标准， 还是要 自己三波的一套的这种标准嘛， 嗯， 自己的一套管理的这种方式嘛。还有呢，实际上我们三波的发展呢，不单单是我们的集团化发展，我们还有一个白签计划， 嗯。 要计划和100多个三级加能医院或者二级专科医院愿意给三博发展共同做神经科学的这些医院呢建立很好的医联体关系。 医 联体关系。 嗯，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国家的这个临床重点专科神经外科是这样。 嗯， 但是呢我们这个模式呢给大家去共同去做。我们医生双向走动。我们还要和1000个县级医院就是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建立这个双向关系。这部分呢大部分就是他做不了手术呢，他可以转到我们的集团里面的医院，也可以转到北京的我们的总院来。但是呢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要回去康复。 嗯， 他不可能都在北京啊。 对。 所以康复二级医院或县级医院实际上是康复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这样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以后呢，就我们最终我们会形成三博的神经科学的一个治疗网络。 嗯， 它是一个立体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给国外的一个联系，给国外专家进行一些会诊的联系。现在通过网络，医生跟医生，对，医生跟医生之间的沟通，远比病人让病人去沟通要强得多。 对， 是的，医院的人才输出哈，把技术下沉，然后在全国形成集团化，这个现在是不是不只是三博脑科的做法，而是有更多的社会办医在实现集团化的扩张？ 我们观察的样本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前提是说得要像三博这样，他已经有了技术，有了品牌，还有各种各样的资源，他才 有能力去扩张。我们光现在看到扩张，但是前面的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层。刚才王书记说的很好，就是其实您刚才讲到的是一个整合医疗服务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的医院是建立在说急症的治疗上面，只是在谈我们在医院里怎么去救人的，但是怎么让病患能够恢复到健康的这个水平，这是需要很多的资源去聚集，很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聚集到一块儿去。这个不应该是病人来去选择的， 这 是 医院自荐来选择。 医院他有他的甄别能力，他能够去优选很多效率更好的合作伙伴的事。 如果说哈，这样是未来的发展，但是三博还面临着很多的竞争，比如说你们离你们很近的北大国际医疗也号称一个医疗航母，然后丰台花乡天坛医院的新院址建成投入使用规模很大，还有最近正在有神经科医生与智能机器人的大赛，所以不管是面向医院的竞争还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三博有这样的竞争压力吗？ 应该说一个压力是有的，大家都在发展，都按自己的这种路子去走。我觉着呢，三博应该在神经科学方面是天坛宣武大家一个整合体的一个相互的一共同的一个服务，或者是一个相对一个补充。我觉着呢，大家走的路子不一样，大家做事的方向呢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把天坛比作一个航母的话，医疗科学的这个神经外科的航母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驱逐舰。 驱逐舰 对啊，我们这个驱逐舰以后非常的灵活，哪地方需求哪地方是快速的去补充，我们就会立马会上去。这个当然呢，它是在整个的国家的医疗个卫生服务里面，三博它永远会有它的一个位置。 航母要有驱逐舰也要有。 另外就三博呢，它本身我们现在就是靠神经外科的手术，靠它的轻便，靠它的服务为病人去做事的。 嗯，也更好的促进医疗效率的提升，甚至反过来促进公立医院效率的提升。 对啊，因为他尝试了，他得知道这路子可走。我们这代人呢，这是一个创业，所以说三博已经有第二代、第三代，再从第四代，一定会这样的一个模式一代一代走下去，并且呢，会我相信会越走越好。 啊，医生需要成就自己的事业，患者需要存在多样化的医疗服务，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供给来助力全民健康。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两位的做客。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国内啊，适合情侣出游的目的地，我们试想一下，各位小 CP 小情侣们哈，惊艳的星光萤火海。 我的天哪，星光萤火海是什么样的特效呢？ 对啊，你想想哈，七毛多吧，布满了繁花小清新，清澈的海水，绵绵的细沙，想象一下哈，没有哪一段萌芽的感情是这趟旅行增进不了的，如果有怎么办？ 如果有两趟， 那就两趟， 对，哎，我们去两个岛， 是吧？两个岛分别感受一下了啊。 是的，感受完拂袖而去。 那个，我这个网络不太好，礼物没买成。排名不分先后，这个作为一档人见人情、人见人爱的节目哈。 嗯。 第一个地方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但是很多朋友看过一个， 听过 吧？ 嗯，听过。 花鸟岛。 哦， 听上去 鸟语花香的感觉， 就挺婀娜的哈。嗯， 对呀。 关键词跟各位推荐一下哈。 嗯。 小众，精致。 哦，小众精致。 远东第一大灯塔，地中海蓝。蓝色荧光的海滩， 中和是不是你刚才乱入来着？ 啊，我看到这个地中海蓝嘛，那天不是介绍马耳他吗？ 啊，对。 嗯，自从我这个 logo 被印上之后，我心里还很开心。 天使旅行箱代言人， 嗯，代言哈。推荐等级呢，这里标的是五颗星的。 哇，我们到底这个花鸟岛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 慢慢听听啊。 对，地中海蓝，哎，这个就赢了， 赢了啊。 花鸟岛，如果大家看过《欢乐颂二》的话， 哦， 可能对它会非常的熟悉。 怎么的呢？ 但是呢，我并没有看， 我也没有看过呀。 嗯，剧中关关和谢童确定情侣关系之后，就一起去到了一个地方旅行。哎，那个地方就是这里， 哦，浪漫的地方。 嗯，即使作为取景地被众人所熟知之后，花鸟岛依然是限流的。 哦， 这点做得很好啊。嗯，每日只有一艘船进出， 太限制了 啊，太限流了。所以花鸟岛是胜似最静谧的离岛之一。 是， 平时呢，岛上的游客只有180人左右。即使是周末，岛上游客也不过就300来个。 是的， 嗯， 刚大家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 嗯， 胜似，对不对？ 胜似， 胜似搁哪呢？跟各位说一下，在浙江省舟山市啊， 哦， 舟山啊，产带鱼那地方啊， 舟山群岛的周围。 对，我们回来哈，这个花鸟岛哈， 嗯， 纯净的花鸟岛与这对 CP 纯粹的爱情相得益彰， 嗯， 更能烘托出那份爱的纯真与炽烈。 我稀罕你。 剧中，谢童在海边弹吉他为关关歌唱，之后还在海边待了一个晚上，等待第二天的日出，也是挺累的 啊，也是挺累的。我曾经也想过啊，对，我跟你说，那全都是血丝，还想等日出，真的你等不到啊，也不是等不到，很累， 很累 的，很累， 很 困。 情比金坚嘛， 嗯，对，情比金坚啊， 对吧？就是那个剧情当中是这么反映的， 嗯， 关关在谢童的怀里也是睡了一会儿，醒来，嗯，谢童累够呛 啊， 这样的旅行太美好了。哎， 哦，这样就行，这么一睁眼，哇，日出！ 对对对，那个， 然后旁边，哎，醒醒，来， 啊，最后那个谢童也睡着了，是吧？啊， 对，就是现实总是根据会有一些差距的啊。 岛上有什么景点？到时候说说。 岛上有著名景点啊，著名景点花鸟灯塔。 哦， 它呢是远东第一大灯塔。 哎呦。 静谧海水簇拥下的灯塔很有文艺气息哟， 不错。 嗯，花鸟岛灯塔呢还是看日落的最佳地点， 还不能睡。嗯， 对，看着太阳一点一点的落到地平线下，一切的忙碌都归于平静，整个心也就跟着平静了， 很贴切哈。啊， 对， 灯塔啊， 嗯， 叫做花鸟灯塔。 嗯， 这个岛上啊，蓝白相间的建筑风格遍布都是希腊的气息，是国内海岛当中难得一见的地中海蓝。哎，这是很多情侣期待的地中海蓝。 嗯， 白天有小希腊已经够让人惊喜的了吧。 嗯， 晚上还有荧光海。这个花鸟岛是国内少有能够看到荧光海滩的地方。 哎， 美的叫人觉得 Unbelievable。 哎呦我的天哪，不可思议呢。 对， 每年的春夏交替时节，如果你够幸运的话， 怎么的呢， 在岛上的浅海处就会遇到这番景致。 哦，荧光海。 什么？对，荧光闪闪，成片的蓝色波浪是接踵而来，哗哗叉叉就来了。对，漫长的海岸线全部都变成了晶莹的蓝色，像童话当中的仙境。 挖掘地 啊。你说，图图， 这个是大自然的馈赠啊，也 是 是 是， 像比如说这个光啊，水生生物啊，黑藻啊，珊瑚什么的 啊。 但是那个蓝确实是有的啊。 嗯，对对对， 我拍过照片 啊。你拍过呀？ 我把那个图片放到了，用手机反拍了一张，还是能看到效果。 啊，那就证明是真的蓝，你看看， 啊， 都经过二次加工了。 对，你是二次创作呀？ 对对对对， 谢谢啊！ 啊，谢谢谢谢啊！ 像素一千600万年，你不 是 盖的 啊？ 是啊，是是是。 这个地址跟各位说一下啊， 嗯， 浙江省舟山市胜寺县花鸟乡前坑顶。 嗯，前坑顶。 对对，交通怎么到达那儿啊？ 交通是这样的，可以从沈家湾码头坐船到胜寺本岛小菜园儿。客运码头小菜园啊，再从小菜园码头转乘到花鸟岛的码头，或者呢从沈家湾码头快艇直达花鸟岛码头也可以。 是的，其实听上去繁琐是很简单，就三个步骤啊。 对， 去了就可以感受荧光海啊。 是， 门票还有好朋友们 哇 免费啊。 哇，太棒了， 全天开放，最佳旅行时间5月到10月，正值现在的时候啊。 对， 参考时间大概是3天2天左右啊。 对，两三天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花鸟岛，我觉得是非常不错。 鸡海这个岛前面那两个字，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特别是用嗓的朋友，经常会看到这个词。 哎呦，我觉得就是这个词儿啊，曾经一度非常的火， 火爆是吧？ 嗯，保温杯配枸杞嘛。 对， 嗯， 养生健肝茶。 是的，健肝茶。 关键词，我天哪，贻贝之乡 哇， 海上牧场，荒岛吧，还有绿屋。 是的，枸杞。曾经呢也想跟葡萄一样长得很大， 是不是？ 然而呢它没办法，只能变成枸杞干了。 是的，那是枸杞有药用啊。 啊，对，枸杞还是很有用处的啊。 嗯， 好， 这个地方还是在舟山市的胜寺岛旁边。哎， 我发现胜寺岛是个好地方啊。 舟山不错。 对，舟山真的不错， 相当可以。 到那儿还可以吃到鲜带鱼。 当然了，新鲜的呀。 好好吃啊。 是啊， 对， 不管是蒸也好，炸也好，煎也好， 哇，那个肉嫩的，而且 真的 汁水横流，它不像是那种冻过的带鱼那种味道。 对对对， 一对比还是有伤害的。 当然，小时候吃得了冻带鱼了哈。 那可不呗，哎，扎心了，老铁。 是吧？到整一下了啊。 嗯，碧海蓝天，海上牧场，金色沙滩。幽静的海岛渔村， 真好！ 你能想到的这些最美好的词汇，都可以用来形容枸杞岛。 真好的宣传哈！ 对，岛上的7月中到10月会有银河系和星星的流动 交错。 嗯，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去到枸杞岛还能遇见最美的星空。 这不是盖的啊， 是的， 绝对是有的。 但是呢，时间不确定， 哦， 得靠运气， 也得看运气， 哦，也得看运气。那天气不作美的话呢，也没办法。 是是是，你想想和自己那个心烦的人，不是啊， 心烦的人，再美的景他也看不进去。 道道准子，这就我特别点了两个点， 啊，怎么的呢？ 心爱之后啊，那个烦啊，是因爱而生 啊。但是要是没有爱，只有烦的话， 那肯定不能去了。 是， 对不对？你得瞎有爱。 为什么追我？ 广告掐死我，哎，真挺贵呀， 啊， 创意太烂， 啊， 和自己心爱的人想一想啊。 嗯， 有时候心烦，那为什么不关心你，是这个意思哈，啊， 嗯， 浩瀚无边的星空之下，除了浪漫，还是会觉得少女心会满满的哈，啊，很多少女心们爆棚的姑娘们哈，啊，东崖绝壁是 CP 们可以观赏日出的绝佳位置。 是的， 这个地方位于枸杞岛南端的山海奇观，能够观赏到绝佳的日落。除了能够让恋人们欣赏日落，因为地势很高，山下的风景很不错，在上面你可以看整个枸杞岛。有什么呢？山，海，天空，沙滩，连在一起，您琢磨琢磨。 哎呦，突然间觉得好像这几年啊，就是我国的海岸线这些岛屿真的火起来了，它不像以前了。 对， 以前其实这些岛也都是纯天然的，村民们都非常的朴实， 打个鱼什么的。 对，也没有人想到说我们要不要把它稍微开发一下。终于有人哎探访到了，探寻到了这些地方，发现了它的美，然后宣传出来。村民们依然很朴实，怎么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呢？ 其实我总结个道理 啊， 像现在叫快手 啊， 抖音 啊， 经常有海捕的 啊， 抓鱼的 啊。 哎，老铁们，这个章鱼进到瓶子里了， 这鱼怎么样啊？ 这也是一个宣传 啊，可是会有美感吗？ 反正嘛，自己去采撷嘛。 啊，好吧，这个看过快手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大家都了解那个风格哈。 而且道道， 在枸杞岛上，不单可以看到日出日落哈，星空哈，还可以露营。 哎呀妈，这段我得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倒是整一下。 露营地真的不在少数。 你看， 大王海滩就可以露营。 哎， 好的，大王，没问题，大王。对， 救兵还挺多的。 是的，不过呢，尽量选择离海远一些的地方， 安全问题。 对， 嗯， 东崖绝壁公路尽头的停车场，或者是东崖绝壁上面的平台，都适合露营，并且都可以。 嗯， 它适合两个人在帐篷里， 你看看， 看看星空和月亮，从诗词歌赋到人生理想， 适合远方吗？ 对啊，还有小动物的陪伴。 对对 对， 聪明鸟叫啊。蚊子够大的， 对啊， 怎么全是血？哎呀，我这个血型不太好。 这是最出名的小动物，嗯， 对对，这个岛上啊，刚刚说了，荒岛绿屋，对不对？ 嗯， 来了， 绿野仙踪， 对，那里有人居住，幽静神秘，满山遍野都是爬山虎。爬山虎啊，不是壁虎啊，爬山虎，别吓着啊！ 爬山虎是植物， 是一种植物啊，别吓着。房屋、门窗、街道都是满满的，充满生机的绿色。 对，我跟你说，那爬山虎如果要是把整个，对，整个房子都给你覆盖住之后，你从里面扒开，打开窗，哇，真的是绿意盎然。 哎，长住了， 真的是。 一扒开那个满墙的爬山虎。 对，满墙爬山虎， 全是各种昆虫和青苔，哇，好漂亮的！ 各种蝙蝠，扑通全飞出来， 反正是非常的绿野仙踪了。 对，反正非常的凉快啊。 找我爸爸，连你哼上这歌呢，就是。 啊， 这里啊是后头湾村， 嗯， 也被叫做荒村。 我的天哪，听起来有点可怖。 对，来访过的外国媒体都盛赞这里的神奇。 为什么呢 ？Amazing， 嗯 ，interesting。 行了，你先别整那些词了啊。 不的，这样的荒芜， 嗯， 但又充斥着生命力的小岛，让人深刻感受到，真的是这个最重要，自然的力量啊。 对，你看你那个长满爬山虎，你那窗都推不开。 对啊， 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吗？ 对，非常的有力气啊。 嗯嗯。 地点能说一下？ 如图，就是地图所示啊，过了三交江大桥， 嗯， 对，是礁石的那个礁， 对 对，就可以到达这个地方。 对， 嗯， 同样也是在舟山市圣寺列岛的东部。 对，它是圣寺列岛， 对，列岛 好多个岛屿， 一群啊。 对，这个交通怎么去啊？ 嗯， 你呢可以在 游过， 对，游过去是不太现实的。 不行不行不行， 对，上海南浦客运站购买车船联票， 联票啊， 哎，对，经过还是沈家湾码头，嗯，然后直达枸杞，枸杞干儿，不是，应该是枸杞干斜码头。 枸杞这悲惨的一生，本来长得就咧巴皱皱， 还 出干儿 了， 哎呀， 对，是枸杞干斜码头，啊， 干斜码头是个地方了， 是是是是是，也可以先乘船。就是到这个圣寺本岛， 对， 再从小菜园码头乘船上岛， 是 沈家门码头也有快艇直达枸杞岛干斜码头，这是一天一班的。 对的，枸杞岛免费， 嗯， 东崖绝壁呢单独收费， 嗯， 门票呢50元一人， 嗯， 开放也是全天，最佳月份一样5到10月， 嗯， 用时3天。 是的， 听到这儿，想必各位年轻的情侣朋友们怦然心动。 真的是怦然心动了， 是不是？ 嗯， 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你们节目不是多元化的吗？ 嗯， 怎么老推荐海岛呢？ 是的，有些朋友他就不喜欢海岛，他就喜欢山和陆地呢。 对啊，我们就喜欢躺着，我那就不就没感觉啊。 那推荐家里呀。 对，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有一网打尽啊。 是的， 你看，古镇， 哦， 城市， 而且还有少数民族的地区。 对， 嗯， 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呢，多种风格，您慢慢的往下听。 好。 这个地方啊，依然5颗星。 对，5颗星，它是什么呢？ 嗯， 是东山岛漳州。 哦， 但是虽然说岛，但是大家说你怎么还推荐岛？ 后面有风格和内容。 是的，它是高颜值海滩和安静的古村落。 有个村音。 对，有个村音。 村音镇 啊，行，这么多，你不要把我们带跑票。 你这个村音镇用。 是太土了吧？ 你完全给我们节目降分了。什么叫村镇？ 村镇。 对 啊， 村镇。 你叫村镇。 回来回来啊！ 这周总你不要乱入啊， 你不要乱入，我们是控制不了你，是你是天使旅行箱的代言人，你看我都让你带跑了，代言人都是代言人。 是的，我们不能那个随便这个就是说一些错误的读音啊， 但 是会上脚踝板的。 但是咱们就用心来说，听这样、确实 很有喜感， 很有喜感。 好吧，好吧，周驼， 那行了，不说。 你是那个搞笑担当。 行了，行。 好，我们来说这个东山岛啊。 好。 东山岛在哪儿？它位于福建与广东的交界处。 好地方。 是的，它是国内七大天然岛屿之一。这里有辽阔的海湾、沙滩、绿树成荫，极具南国滨海风光特色。 哎呦，就说南国滨海风光特色，椰林， 对， 夕阳西下照在椰林上的那个感觉，对，少数民族的衣服， 是是是， 然后各种瓦瓦罐罐，盆叠叠，哎呀， 对啊，我然后捧一个椰子出来，哇，太。还有海南鸡， 对对对对 对， 还有那个什么椰子糖， 对，你看 对， 是不是 海南鸡饭呐、啊？还有这个 是是 各种鱼啊， 挂饰 啊，对对对， 零零散散的、哦， 这并不是海南啊， 对，不是， 说错了， 南滨呐、啊，海南， 对，这个南国嘛，就那一块都是南方地带嘛，是不是啊？ 北清镇， 怎么还有 什么？哎呀，构成了东山岛最引人入胜的景致。其实最受当地人喜欢且交通比较顺利的海湾有下面三个、 第一个是马銮湾。 马銮湾， 对，岛上的乌蛟湾是当地特别保护鱼湾。那马銮湾呢是新开发的浴场， 低海水浴场， 对，低海水浴场是岛上看日出日落最美的地方。 我记得小时候我的父亲带着我去了一趟青岛、我就去了第一海水浴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哪有什么神兽，没有 神兽的，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救生圈，都是那种大轮胎的那个轮胎皮、 对对对对，哎呀， 然后还有那个充气的那个经常拉的我这个后边会疼的、磨的那块，但依然玩得很好，全是人， 是 吧，大饺子似的， 你看那时候就那么多人，现在还这么多人， 依然丰盛哈。 只不过那时候是皮轮胎，米其林， 现 在 塑料的那种， 对啊，现在是神兽， 不同的风格， 火烈鸟什么的， 对对对。哎呀，真是， 哎呀，火烈鸟，不过一般火烈鸟都是在无边泳池里、 对对对，海岛哈。 对， 刚才说的是马銮湾，南门湾啊。哦，南门湾呢位于风洞石下， 哇， 因为电影《左耳》而走红。 哦，原来《左耳》是在这儿拍的。 这里呢没有迷人的沙滩，但同样风光旖旎，集合了许多的古厝老街，是东山岛当地人最古老的回忆。 哇，这个地方， 奶奶、叔叔、伯伯们啊！ 哎，如果大家要是看过左耳的话呢，可能会对那样的建筑留有一些印象， 是 非常的古朴啊。电影中许烨和巴拉的约会地，小耳朵哭喊的那个海滩，它就是南门湾。海边有成排的大排档， 太好了 啊！吃货们的天堂，可以边吃边欣赏风景， 真贴地气啊！怪不得是老人的回忆啊！ 是的，然后呢，第三个地方就是金銮湾了。 金銮湾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 为什么呢？金銮湾这片鲜有游客的海滩是岛上第一高峰苏峰山脚下最迷人的海滩。 怎么个迷人法？ 怎么迷人呢？ 嗯， 金銮湾的沙子细软柔滑，如同温柔的梦境。 哎呦 我的天哪，真的有这么丝滑吗？真的、 真的， 德芙你都比不了。 是， 是， 服了， 服了。对，以德服人吗？ 对， 以至于退潮后的海滩平滑如镜，形成难得一面、难得一见的镜面滩。 那个准子道道哈、我又出来了， 我又出来， 我这个方言我还真是难规避啊 啊啊啊！ 但是我就跟你说，什么叫平静如镜的这个湖面水面啊？ 你说， 就是那个金鸡线那个眼睛嘣起来都能看见 啊！是是是， 哎，你这还行，形容的很贴切啊！ 对，支起来了啊， 就能看得见哈、 啊，是 放光。这片迷人的海湾和苏峰山形成山海一色的奇观，此刻你会忘记所有。连对面那个也忘了，你就 对， 哎，我是丽丽和静静啊，你真是， 你谁不热起开， 就是与美景相拥，当然是跟恋人一起了哈。傍晚时分呢，当地渔民出海归来，拉山网的号子响起来了， 哇， 同志们加把劲儿等等这些啊， 钓到一颗大鱼， 收成好是吧？给他做了犒赏，乡亲们， 别。 霸天虎回来， 刀下留余，明天还得上浴室卖呢。 哎呀，看你剧情啊，古装戏呢，这个还有除了这个工作的人们，还有大自然的鸥群， 哎呦， 海鸥鸥群盘旋， 都盯着这条鱼呢。哎，这条鱼价值不菲啊！ 这条鱼应该是在这个 渔网 浅海浅海捕的吧？ 咱没戏了啊。 是。 随时准备捕食漏网之鱼啊，这就大自然和谐嘛。 看看，对 对 对，要食物链嘛，你也得让他们活着呀。 都有吃的啊。 嗯，对，这个地址呢就是福建省漳州市的东山县。 是。 嗯， 那东山。 不是 不是那个东山。 啊，交通跟大家说一下哈。 嗯， 乘坐动车可以到云霄站下车。 哎，这个名字好好听啊。 云霄站啊，霄云路等等的啊。 嗯嗯。 出站口右侧有云霄到东山的专红公交。 嗯。 60分钟左右到达东山岛啊， 铜 陵镇。铜 陵 镇啊， 这个门票是这样的：风洞石景区是60元每人，马栾湾20元每人，金銮湾是免费搭。 好的，上面呢我们介绍很多我们南方的，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又非常全面的静谧岛屿。 是的。 镜面湖、镜面滩，无敌了！ 哎，无敌了，无敌了！寄居蟹那个眼睛嘣 嘣就起来了。 对啊， 下面的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结合电影的拍摄地， 嗯， 适合情侣去玩的这些非常适合大家去感受浪漫的地方哈。 是的，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 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

那么迎接你的将是一场动人的冬季日出。 行，为了这个动人的日出我拼了。 听着海水，你快醒醒吧，都六点了，快点。哎呀、啊、听着海水拍打着礁石，捕捉初夏的第一缕阳光、这样的体验得有一次，对不对？ 得有 来几天呢，对不对？ 对呀、啊、这个地址就是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集镇， 又是东集镇啊、普陀区啊。 目前呢、这个交通啊是这样，目前只有沈家门半生洞码头有船前往东极岛、庙子湖码头。门票是免费的， 是 开放是全天开放，最佳的旅行时间就是4到11月都可以。用时参考，建议大家是3天左右。 三天左右的时间啊。接下来呢，这个推荐的岛屿适合爱好户外活动的 CP 们，对不对？你看这个地方叫做岱山岛，出现一个山字，这里可以干嘛呢，好朋友们？立地星空帐篷。 哇， 立地帐就可以看星空。 哎， 专业的骑行的道路啊。 哇哦， 不错的啊。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推荐指数是3颗星。岱山岛是一个超级有活力的小岛， 是 这里有红色骑行道，号称是最美海岸线。 大家想想哈、 非常的棒。那沿途有金黄色的沙滩，各色的小野花、小花花。沿海的木栈道非常适合骑行，白天骑行，晚上再来一场海岛露营，夜宿星空立地帐篷，在夏夜的凉风中仰望漫天繁星。哇，一夜的美梦， 真的，好梦啊， 好梦， 晚安呢、 是， 不单单适合， 全是追啥呀？那是没有的啊。 哎呀，你这也太累了啊， 太累了啊。 昨天也梦了一次，然后、那个适合两个人，也适合一个人，对不对？这都是风景游人，都可以、 可以可以。 浙江省舟山市的岱山县，定海三江码头坐轮渡可以直达岱山岛的高亭码头，也可以从南浦大桥下旅游集散中心乘船直达岱山岛高亭码头。 是，这个门票是这样的哈，小岛免费，露兰晴沙景区有淋浴，淋浴是10元每人，厕所注意一下，要上一次就是一个人2块， 收费的， 对。 全天开放， 全天开放啊， 4到11月， 是的，也是3天左右， 也是3天的时间。这个地方，哎呦，这个名字好听啊。 对，赫普岛， 赫普岛， 对， 关键词，月牙沙滩，渔火点点，又做了一项瓜果采摘， 有， 你看 瓜果梨桃呢， 对。 是推荐指数4颗星，可能胜在瓜果吧。对，赫普岛的沙滩呢呈现新月形，少有杂质，沙质松散细腻，不沾手不硌脚， 不错， 海水清洁，海潮退去之后留下坑坑洼洼的海滩，全是寄居蟹的眼睛， 对， 在落日夕阳下显出了别样的色彩。 这个到了夜幕低垂的时候、那个渔船晚归，渔火点点， 哇， 锚拧上面了，来给走了，宁静又安详。清晨的时候，日出东方，更显现出海天之间的波澜壮阔。岛上啊，从5月开始，直到10月份，都有不同的水果成熟。 哇，车厘子， 对 ，pear， 对 ，watermelon， 哎呀， 什么的， 都这是叫英文节目吗？ 没有，樱桃啊，梨呀、西瓜，还有橘子， 应有 尽 有。 可以想象这个岛上的味道很好闻，对不对？ 对，全是瓜果梨桃的香气， 是非常好的哈。宁波市象山县的南部就是在这里了啊。 对， 啊，从石浦镇汽渡前往赫普岛，门票免费啊。 好，这个全天开放啊。最佳时间是4到9月，用时2天。 是的，今天大家之前听到的都是大多是江浙沪的海岛啊。 对，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福建省岛屿， 福建是浙江省啊， 对，很多， 对，很多，就是东南沿海一带嘛， 对， 不是说那块就是岛肯定是很多很美了，但是我跟你说，西南内陆地区坐不住了。 好， 你以为只有岛屿吗？我们这儿更美，我们这儿有别的景色。 是的， 嗯， 我们下半段呢。再推荐几个适合国内去情侣推荐的景点。 好的， 这个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过。 哇，这个地方太出名了， 辽阔无边。 对， 泸沽湖。 对，这个泸沽湖呢，因为一个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火了。 哦，那个 对， 住宿节目， 住宿的那个，就是刘涛和她老公那个。 是的，是的， 水天一色的泸沽湖呢，真的是让人充满了向往哈。这个充满着神秘的女儿国，让人神往。水的青，云的白，天的蓝啊，真的去过你不会觉得失望的。 对，那个客栈确实盖的真的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啊，确实木质的，非常好。 全实木， 对， 实木的， 实木的啊，蓝色小船悠悠。然后离岸边近一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什么呀？很多的海菜花 哟， 当地人呢叫做打引号的水性杨花 哦， 味道很不错，像什么呢？ 秋葵，秋葵这个东西好像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了。 秋葵现在做法很多， 我特别不 对， 你说 有拌的，有炒的 啊， 有在锅里炖的，真的秋葵真的是，这是很多减肥食品，减肥食品。 我跟你说，秋葵就是我说啊，那个秋葵一切 啊，对啊，有很多的汁水，很多汁水， 对， 很多人喜欢弄它来美容啊，胶原，他们有说就跟芦荟嘛差不多，对。就是每个人都有看他的不同观点 嘛，就是皮皮菜 嘛，对对对。然后猪槽船是必做的，就那个有声的， 就老缺油的那个， 在船上悠悠的坐着，唱着歌，眯着眼睛，太拍太拍太拍。 哎呀，泸沽湖呢适合放空， 对， 然后可以多待几天，看到泸沽湖的各种美景。等你看尽这里的春夏秋冬、日月星辰，也许你才会发现泸沽湖真正的美。 我老觉得就是一个地方适合真的深度待一待的话，你觉得就是几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不一样不一样。其实如果要是让我深度待的话，泸沽湖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个我更向往， 也好， 稻 城 亚丁，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取景地 电影看过不止一遍了 啊，真的吗？ 我看好几遍， 是吗？ 我觉得 三对儿是吧？ 岳云鹏演的还真是挺好的。岳云鹏把那个角色苦情的角色哈，叫猪头嘛，在里头演的真不错啊。你别说，很多像王宝强、岳云鹏 啊， 这些不是靠脸去演戏的朋友，那个喜感和那个 是发自内心的 接地气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很难去表达。 还有乔杉， 对呀，乔杉，对， 套 路。哎，很多表情包嘛，对不对？ 啊，是的。 对对，介绍一下你喜欢的亚丁啊。 好，这个亚丁是这样的哈，亚丁呢是青藏高原雪山深处的一个隐秘之地， 神秘啊。 因其独特而原始的自然环境、美丽风景而被誉为最后的香格里拉。景点呢分为稻城和亚丁两个部分，对，它不是说稻城是亚丁啊， 对 对，它有什么？有雪山、冰川、峡谷、森林、草甸、湖泊等等大山大景。 是的，就是这样住，一直住啊， 一直住， 对，除了亚丁景区之外呢，春一镇 啊，行了。 到你非得一直走，你勾出我崔进来了 啊！一直走，一直走啊！ 对，不要回头。对 啊， 稻城的这个县城周边也有许多值得去的地方。宁静的蚌河，哎呦，美丽的红草地，还有古老的寺庙 啊！ 这是稻城亚丁啊！ 稻城亚丁，这是在四川省内。那接下来这个地方太多了，这绝对是个大省。 大省， 我觉得如果要是论这种就是小镇啊，或者说古镇的这种旅游，没人能拼得过它了。 云南啊， 云南， 很多人啊， 云南的，对啊，各种小众古镇。可能大家还只停留在丽江啊、大理啊，顶多多个双廊啊、香格里拉之类的 啊， 还有很多。 第一个扔给大家的和顺那古镇， 哎，对，和顺在哪儿呢？说起腾冲，自然就想到了和顺古镇。侨乡，火山热海，翡翠，北海湿地，中国远征军等等等等。你只有亲历其间，才能真正感悟到这块土地的厚重与博大。 就从你先回避一下，因为后面有古镇啊。 好 的， 把嘴给他封上。 这里有着600年历史的边陲古镇，有着古朴与典雅的建筑风貌，半开放的状态，既有吃住购物的商业的一面，也有宁静古镇且贴近真实生活的一面。 哎，是的，和顺古镇呢，具有清幽自然、较原生态等等特色，这里风景如画，山水秀美，古香古色，别致悠闲，像是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 哎呀，你们俩虽然不让我说话， 那憋得慌是不是？ 但是我就真是我， 你说吧说吧说吧。 我有一个舅舅，然后呢，他就特别喜欢古镇，然后他一把年纪了还去古镇去玩 啊。 然后呢，他呢就是他不是那种不爱动会的啊，他就是去那些什么街道啊，人家60岁的人还去酒吧看他们现场的演出， 是吗？ 买当地的小 打 call 是吗？ 视频直播，然后呢买当地的纪念品，回到我们的老年社区跟我们分发。 是吗？哎呦我的天哪，舅舅真的是特别有年轻人的心态啊， 人家还手绘地图呢 呀， 多么好， 不错不错，嗯，对，这个我们必须得为舅舅给点赞打 call 啊， 好，啊， 是，嗯，来，这是刚才的和顺古镇， 对， 接下来的这个名字我很喜欢，哦，叫诺邓古镇， 古村啊， 啊，古村啊， 诺邓是个什么地方？ 嗯嗯嗯， 诺邓啊，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白族村寨。 嗯， 一千年来村民从未更改，你看多好， 哎呦， 沿袭至今，就叫诺邓， 嗯， 啊， 嗯， 古镇的居民建筑依山而建，都为明清时期的建筑，很有古朴的感觉啊。 是的， 啊，怪不得呢，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熟嘛。 啊，熟啊，对对对对，我就说嘛，你看你都把我口音给带跑了， 你真是你， 你真是你啊。啊，嗯，诺邓是什么呢？舌尖上的中国有一期，是不是有个诺邓火腿？ 对对对， 啊，是，这里是想去诺，就是诺邓的其中一个目的啊，尝尝到底是不是这个火腿的味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介绍的不一样， 重口味的亲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火腿哈，啊， 对，火腿， 诺邓 估计是挺咸的，嗯， 咸咸的啊， 嗯嗯嗯， 出了古村，来到古镇啊。沙溪古镇， 哎，这个不错， 又是一个悠久历史的小镇啊。 嗯嗯， 尚可追溯到24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嗯， 镇内的司登街是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古集市。 嗯， 非常热闹啊， 非常的热闹。 嗯， 或许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古镇，沙溪的它呢就比较偏僻， 嗯， 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又或者是因为大理丽江著名的古镇实在太多了，把它的光芒给掩盖了。 嗯， 但是也只是它才有着很多人心中真真正正古镇的模样。 形容一下， 形容一下子什么呢？ 夜晚， 红色的灯笼映出温柔的光线，哎，我最喜欢红灯笼了。 大红灯 高高挂，高高挂，真的哪儿有红灯笼就往那儿去。嗯，是的， 飞蛾也是。不是喜欢光亮吗，嗯，对不 对？ 对， 人家不在乎是不是红的， 喜庆热情， 对对对， 嗯， 洒在古老的石板路上，没有喧闹和嘈杂， 嗯， 只有足以忘却尘世的那份安逸与宁静。而且呢，它的确是历史悠久，去了你不会后悔的。 就我们看到很多张艺谋先生的导演的电影啊， 嗯嗯嗯， 大红灯笼高高挂， 对， 菊豆芙蓉镇，嗯，都是以灯笼取胜的。那个夜晚， 哦，真是 亮起来的时候，灯笼一挂，一下齐，哦，哎呦， 芙蓉啊， 芙蓉镇，芙蓉镇吧。 我跟你说，芙蓉这花也挺好看的， 对， 嗯， 非常非常的好啊。 是的， 这个说完了沙溪古镇，来到了小东江和高夷岭。 哎，小东江 是在湖南了，来到湖南了，湖南郴州的小东江。它有什么特色呢？道德， 嗯， 晨雾是这里最大的特色，嗯，雾漫小东江，真的让我们可以如入仙境，蓬莱仙阁的感觉。每年4到10月，每逢太阳升空之前和太阳落山之后，江雾渐起，云蒸霞蔚，宛如一条玉带在峡谷当中漂浮。我们划个船在里边感受，驾就像腾云驾雾，遨游仙界。这也是中国十大摆拍圣地之一。这么一个如梦如幻的地方，一定得给自己最喜欢的人亲身感受一下。虽然现在小东江名气很大，去的人不断暴增，但是人群当中依然可以享受仙境的美妙。 嗯，对， 这个地方啊， 是的，反正就是很仙就对了啊。 嗯， 然后呢，这个距离东江湖景区20公里外的郴州苏仙区桥口镇， 嗯， 有一个还未开发的丹霞宝寨，叫做高夷岭，椅是椅子的椅。高夷岭丹霞地貌之美，不仅美在山水相融，树石相间，犬牙交错，大气磅礴，静而不闲。 嗯， 更美在墨绿色的天池， 嗯， 环绕着一只在水面张牙舞爪的巨蜥。 哎呦， 打引号的啊， 打引号的。 对，欣赏高夷岭的美。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徒步了， 溜达。 对，目前呢还只是当地村民做了一些建议的设施，还不收门票。珠三角这边的驴友4到10月每个周末都会有不少人前往这里的， 哦，是 小东江周边的丹霞地貌也值得你带你最喜欢的人一起去散散步。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一个，哎呦，这个我们觉得人如果有一点自己的功夫武功的话啊， 哦， 就会可以防身啊， 是的， 化险为夷，这个地方叫做武功山。 螳螂拳， 哎，户外圣地江西武功山， 嗯， 武功山烟雾迷蒙，充满了神秘和浪漫的气息。从金顶到法云界，哇，这名字就像 禅师，有个仙人在练功。 对， 哦， 哇，天哪，全是那种螳螂拳，全是高山草甸，碧波荡漾，而且延绵不绝。嗯，春夏呀，这里 满眼的绿色，秋冬呢一片金黄，肯定如果有幸遇上武功山的云海， 云海 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美丽的仙境一样。 嗯哼， 施主留步。这个印堂 怎么了？ 是不是下面那个发黑不发青？诊断一下啊！ 不是，发紫， 我这是点的，我上火了啊！当然哈、武功山也是考验两个人是否遇上对的人很好的地方。 为什么呢？ 怎么呢？ 因为这个驴友们盛传，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带他去武功山，叫他看看人间的仙境；如果你恨一个人呢，更要带他去武功山，尤其是清明节，不累死也要被大雨浇死的。 哎呀， 对。 见证爱情的地方啊， 是的， 既能同甘还能共苦。 对，还有一个地方特别特别逗，叫波罗的海。 波罗是那个吃的波罗哈、 是的、这个呢是波罗的海啊。 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在哪儿呢？在湛江徐闻。 哎呦，好像一个人名啊。 对， 徐闻。 徐闻、中国内陆的最南端，徐闻是中国波罗之乡。 好闻的味道。 对。一望无际30万亩菠萝大田，盛产真的是黄色的金黄色的菠萝，生长在红土地上， 漂亮 哇！红黄相间的菠萝， 国旗的颜色嘛。 对呀，白色大风车，散落的村庄构成一处不逊于北海道花田的田园风光呢。对，那北海道是花海，是向日葵，我们这长的全是菠萝，随便拿出来一个砍吧砍吧就能吃。 是的，是的，很多功用。对 对，好，菠萝呢？ 那到时候给你送上来哈。 是。 还有哈、人质罕啊，不是人迹罕，还有人迹罕至。拍照不用请，哎，你让一让的秘密海滩，没有人。 好， 十几里的细软的沙滩， 我要去这儿。 12公里的风车站， 我必须要去， 对不对？海天一色的海景，没有泳机，没有吵闹，让你此生只想在这儿当一个快乐的渔民， 吃着菠萝。 对呀，唱着歌。 广东最美地平线上应该有你和你最喜欢的人的身影，这个地方就是广东的湛江徐闻菠萝的海。 对，真的菠萝的海，不管是福建省。广东省啊，还有 四川省、 浙江省、 云南省、 湖南省， 对，反正呢，就是今天推荐的这几个省份的所有景点，值得大家每一个都去一次。 这得需要大半年的时间，真的很好的地方、 让孩子哭出来吧。 对，让孩子哭出来吧。不管怎样，国内和国外的风景，其实大自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物种不太一样。 大自然是公平的， 对，带给我们的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些相似的部分啊。 对， 希望大家在这个接下来5到10月的人生光景当中，去我们推荐的地方看一看。 好， 假设您一个人也可以去的，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 一个人辟出来这些时间，把这几个地方都走一遍， 对，然后再带着合适的人一起去嘛。 嗯， 你还有谈资呢，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你好有经验。 哇，请问你是怎么有这么多假的？ 咱们刚刚的 gap year 吗？不管怎样，希望大家听完我们介绍之后呢，对这些地方感兴趣，然后动身前往啊。 是的，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你的出现，也试着和。 望了对方一眼，就在这凌乱无序的画面，两个人都找到了焦点，这一秒开始都有了 真的

采用。 曾有人总结过暧昧中的三不，即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暧昧比友情更令人心动，比恋爱更给人自由。传统想法中，在同一时间段，恋爱的对象只能有一个，而暧昧的对象则可以有多个。这种情况就给很多人留下了暧昧是轻佻多情的印象。而还有种暧昧是发生在情窦初开的年纪里，它起始于少男少女间不经意的好感与相互吸引，又在双方不经世事的单纯腼腆中定了型。我觉得这种暧昧是对于每个有过最初纯洁爱恋的人都弥足珍贵的。 关于暧昧这个词，我觉得和一段他在一段感情当中，我觉得他也是应该也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就是说暧昧，就是说一个人一旦喜欢你，暧昧的时间他不会太久。会有暧昧，但是应该不会太久。过个几个月，他应该如果选择和你在一起，就会真正的和你去恋爱去相处。如果是真的对你没意思，那应该只是纯粹的一种暧昧。当然可能这个暧昧相对来说大多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暧昧。但是暧昧它是一个过程，它最终会有一个结果，要么成为陌生人，要么最终会在一起。如果是女生的话，她觉得有人对她暧昧，但是她还似乎一开始还接受这种暧昧，那只能说明她对对方是有所期待的。当然这个期待有可能是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两个人可以真正的喜欢然后在一起。我觉得暧昧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坏事。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怎么看待暧昧？你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暧昧是一种轻佻还是羞涩？所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菠萝妹的网友。谈恋爱不如搞暧昧。吃饭的时候，琳琳跟我说出这么一句话。琳琳说，跟男朋友在一起越久就越觉得谈恋爱没什么意思，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当初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现在想起来内心还都是小粉红，那个时候感觉都是甜甜的。忙了一天没有空回男朋友微信，男朋友会问琳琳怎么一天都没消息，不管什么时候睡觉都要跟琳琳说晚安。琳琳睡醒的时候总是能收到一大堆他发的消息，他会暗戳戳地问琳琳的喜好，然后给琳琳一个惊喜。那个时候两个人还没有表明喜欢，但是整个氛围都是暧昧的。男朋友会制造很多很多浪漫，也会对自己患得患失。琳琳觉得这种被撩被在乎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可是现在呢，谈恋爱了，并没有之前幻想中的甜蜜，没有亲亲抱抱举高高的宠溺，有的只是平平淡淡。男朋友也再也没有给过自己惊喜，几天不发消息，男朋友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琳琳的喜好他都知道，但是也从来没有买礼物讨她开心了。琳琳刚开始还是会抱怨，男朋友也只是嘴上敷衍一下，但是现状并没有任何改变，琳琳也不想再跟他抱怨了。琳琳只是一直怀念从前了。人生若只如初见，是个非常美妙的词汇。在初见的时候，大家都是最好的模样，喜欢也喜欢的用力，爱也爱的用心，全部的心思都在对方身上，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自己的情绪。可是到了后来， 慢慢变得了解了，谈恋爱了，习惯了拥有，再也没有了初见时的小心翼翼，也没有了一开始的心动，更没有了一开始的用心。所以很多人觉得谈恋爱还不如搞暧昧，起码暧昧的时候能感觉到满满的恋爱气息，而不是相处久了之后的厌烦感和平淡感。看张爱玲《半生缘》的时候，有一个片段特别印象深刻。曼桢跟世钧说了暧昧的话，两个人的气氛有点尴尬。世钧要去喝水，发现自己刚刚倒水的时候，暖壶的塞子没有塞上，里面的水已经凉了。世钧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怎么那样糊涂，这只热水瓶先是忘了盖，盖上了之后又忘了把里面的软木塞塞上。曼桢第一次提醒了他，第二次也不好意思再提醒。两个人互相喜欢，却没有表达心意，心里满满的都是在乎，各种小心翼翼，会因为说了稍微暧昧的话，两个人脸通红，做事情心思也都不在了。这种感觉真的太美妙了。因为刚开始的暧昧才想着谈恋爱，以为谈恋爱之后可以每天都会这样甜甜的，结果发现不是这样的，不是争吵就是平淡。有人说搞暧昧的时候，男生会想要去讨好女生，让女生开心，谈恋爱以后就感觉女生已经跟他在一起了，就放肆了，所以恋爱之后那些暧昧的感觉完全没有了，关系是清清楚楚了，但是感情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不会再有那种悸动。我不是想说暧昧有多么多么好，只是觉得暧昧的时候两个人都在恋爱的状态之中，那些恋爱中的小心思真的太可爱了。不喜欢暧昧，因为有太多不确定性，很喜欢暧昧，因为真的太甜蜜了。最喜欢的还是甜甜蜜蜜的谈恋爱。最美好的不过是谈恋爱的时候一直保持暧昧的小粉红，那真的太美妙了。就这样暧昧一辈子吧。 放弃，连拥抱都没有。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暧昧指的是男女之间态度含糊不明朗的关系，是一种很特别的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存在于友情之间，又超然于友情之上。很多人通过暧昧拥有了爱情，也有人受了伤，浪费了感情。所以对于暧昧，大家的态度都不相同。那么你怎么看待暧昧？你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暧昧是一种轻佻，还是羞涩？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风小谷的网友。很晚的时候，我接到绿子的电话，他说陪我去喝酒。绿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哽咽。我穿好外套，和他走在热浪滚滚的街头。我们在一家路边的烧烤摊坐定，他一下子叫了好几瓶啤酒。刚开始他不说话，给自己灌了一杯又一杯。喝到后来他说，男人都是骗子，都是骗子。我问他怎么了，你不是和你那位海军哥哥聊得挺好的吗？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最低级的备胎。绿子和那位海军哥哥在网上萍水相逢，然后两个人成了很要好的笔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通信。后来绿子上了大学，他们就在短信里面互诉衷肠。绿子习惯了他每天的晚安信息，习惯了他深夜的电话，习惯了他洋洋洒洒的文字。他一天天陷入到这份感情里，这种暧昧久了就感觉有一些窒息，于是旁敲侧击等着相互告白。但可笑的是，绿子有一次上网，看到对方的头像亮起就打了声招呼，对方的回应却是，你好，我是他女朋友，请问找他有什么事儿吗？绿子不说话，他看着对方的头像一点点按下去，像看到自己心里的爱一点点熄灭。过了几天，他还是很不甘心，发信息质问他，你明明有女朋友，为什么要和我搞暧昧？对方却很淡定地解释，你还是太着急了，我其实是想在你们两个之间做选择的。绿子听了他的话，直接把他拉黑了。这时候他终于知道自己这三年到底是和一个怎样的人在交流。那晚绿子喝掉了五瓶啤酒，最后跌跌撞撞的走在大街上，大吼大叫。他曾以为暧昧久了就是爱情，但是事实上，你只是对方生活里一颗调剂感情的棋子。暧昧很多时候只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你放下很多的真心，最后等来的却是无疾而终。从前我们隔壁宿舍有一个女孩，是搞暧昧的高手。她可以同时跟好几个人一起搞暧昧。很奇怪，这些男生却也乐此不疲。早上是 A 君给她买好了早餐送到楼下宿管阿姨那里，中午又是 B 某为她占了座位买好了午餐，到了下午又有人帮她在图书馆占好了座位。他享受几个人对他的好，而从来不让自己深陷某一个人的怀抱。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次她生日，这些和她暧昧的男人都送来礼物，现场的气氛很是尴尬，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醋味。大三的时候，很多女孩都谈了朋友，但她在许多人之中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孑然一身。喜欢搞暧昧的人其实是一种内心安全感的缺乏，他害怕真诚地投入一份感情，同时把别人的投入看成一种理所当然。就像日剧《昼颜》中说的，你明明不想和我交往，却想让我一直喜欢你。有些人只是喜欢利用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增加自己的虚荣心，实质上也是自己爱无能的体现。如果真心的爱一个人，肯定会大胆勇敢地表达爱意，绝不给别人任何下手的机会。或许你的生命里也出现过那样的人，会时常给你发嘘寒问暖的信息，偶尔送你小礼物，经常带你出去玩，甚至和你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但你们从没有说出过那一个字。你们的关系始终停留在比朋友亲近一些，但远远没有恋人那么亲密。刚开始你很享受那样的关系，但越到后来却越纠结。你舍不得切断和他的联系，但又没有勇气说出那个字。面对别人的追求，你变得很矛盾。其实这样一段暧昧的关系带给你的伤害远远高于暧昧带来的快感。有人说，有男女的地方就有暧昧滋生。一个人面对心仪的异性，开始荷尔蒙上升，心里产生万千思绪，不能一下子扑倒对方，就只能靠长期的暧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你勾引我和我勾引你其实是一样的，是两个同样寂寞的身体，是两颗同样乏味的心在寻找新鲜的感觉。暧昧久了，如果没有掌握好火候，即便没有实质的行为，也会引火烧身。暧昧从本质上来讲不算什么感情，只是一种感觉，是两个人寂寞的舞蹈。我看过把暧昧搞得最极致的一部电影，就是张曼玉演的《花样年华》。周慕云的妻子和苏丽珍的丈夫经常不在家，所以周慕云不喜欢在家吃饭，苏丽珍也是。他们两人第一次在面摊相遇，后来有了无数次的相遇，楼梯里上上下下，眼神风情流转，吱吱呀呀的木质楼道暗生着许多暧昧的情愫。两人在西餐厅见面，苏丽珍问，为什么打电话到我公司？周慕云回答，没事做，只想听听你的声音。苏丽珍说，学得挺像我老公，油嘴滑舌。他们的感情始于暧昧，最后也只是忠于暧昧。生活在夹缝中的成年人，其实很多时候都害怕交付真心，只有在暧昧的时候才最安全。重读张爱玲的《封锁》，讲的也是一对陌生男女在电车中偶然邂逅，互生的暧昧情愫。30岁的设计师吕宗桢，20岁的教师吴翠远，在电车中相互闲聊，聊着聊着，两人似乎越来越近。比起整日摔打在柴米油盐中的妻子，吴翠远似乎看起来更清新，更撩人。而吴翠远面对着短暂的相遇，竟然也动了心。但当封锁结束，各自又回到了各自的生活重心。暧昧有时候只需要一点点的心动，一点心动就仿佛可以点燃整个心海，但这只是心动罢了。有人说，暧昧就像是90度的水，

追这个字儿，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听说过了。因为现在这个年代早就没有追了，只有满大街的暧昧。不过一提到追，我就想到以前表哥追表嫂的光辉事迹。现在这种痴情的男人大概已经绝种了。表哥上高中的时候曾经追过一个女孩子，有一天半夜醒来，突然无比的想她。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这么普及，不能打电话发信息告诉她此时此刻我很想你，所以只能立刻去见她。于是表哥半夜爬起来穿衣服，推开门才发现外面下了一夜的大雪，地上的积雪厚到了脚脖子，天空中的雪花如鹅毛般片刻不停地落下。当时表哥什么都没想，就是想立马见到他，于是毫不犹豫地出门了。凌晨两点，街上空无一人，表哥踩在积雪上的声音格外清晰，一次次踩到雪里再抽出来，脚冻到失去知觉，即便是裹了厚厚的大衣，寒风吹着还是刺骨的疼，鼻子嘴巴全被冻得通红，身后只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我想那晚的大雪一定记得，曾经有个男孩跨过整个县城就为了见一个姑娘。表哥说他也不知道那一路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明明第二天早上上课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他，但是那天晚上还是想靠近他一点。就这样，表哥横穿了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走了整整两个小时，终于来到那个女生家楼下的时候，这才发现楼门紧闭，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况且当时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大半夜的在楼下喊他的名字，去挑战他家人的忍耐度。所以他仅仅只是站了一会儿，惆怅了一阵子之后，便拐道去了网吧睡到天亮。表哥每次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都满脸骄傲，觉得这是他做过的最牛、最浪漫的一件事。虽然我们的确不提倡在这样的一个年纪谈恋爱，但确实很佩服表哥的勇气。后来他对那个女生有求必应，上学接，放学送，饿了送宵夜，疼了送药片，反正就是喜欢她，心甘情愿为她付出一切。表哥整整追了她两年，女生才同意和她在一起。然而那个女生现在已经变成她老婆，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更热衷于暧昧而不再提追这个字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不付出爱的感情永远都不会变坏，所以我们调情，我们暧昧，却永远也不会相爱。我们都不再相信爱情，知道它迟早有一天会变质，但更多的原因是我们不再那么纯粹的喜欢一个人，就一心想要对他好了。爱情变成了计较得失的名利场，追人需要成本，确立关系成本太高了，但暧昧不要钱呢。而且追人付出很多努力后最后还可能会失败，但暧昧就不同了，它不仅不需要付出成本，更不存在什么代价，高效又好使。暧昧说好听点叫恋人未满朋友有余，说难听点就是骑驴找马，把你当作随时待命的备胎。大概就是需要的时候你就是情人，不需要的时候就是普通朋友，就是你撩我，我撩你，但却点到为止，不挑明别人都以为我们是情侣，挑明了就是路人。你懂我的故作矜持，我懂你的图谋不轨，既享受了两人在一起时的乐趣，又有着单身的满足感。小哥哥，你节奏控制的可以啊，尺度把握的游刃有余啊，什么都让你占尽了，可是我玩不起，行不行就一句话，不要耗着我行吗？不喜欢这种扭扭捏捏没个准话，又不打算确立关系却一再消耗你热情的人。 当你看着无望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又会给你一个微笑，喂你一颗糖，然后你就被哄住了，无限死循环，直到他玩够了，或者你脑子开窍的那一天。当然我不是说暧昧不可以，毕竟爱情大多数都是从暧昧开始的，但是真正喜欢你的人绝对不会和你暧昧太久，因为真爱你早就跟你表白了，才不会让你等得辗转难眠患得患失。爱你的人会追你，不爱你的人才跟你一直暧昧。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 暧昧指的是男女之间态度含糊不明朗的关系，是一种很特别的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存在于友情之间又超然于友情之上。很多人通过暧昧拥有了爱情，也有人受了伤，浪费了感情。所以对于暧昧，大家的态度都不相同。那么，你怎么看待暧昧？你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暧昧是一种轻佻，还是羞涩？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妞妞的网友。那天朋友阿 C 在我面前哭了，因为失恋，或者说他没有失恋，仅仅只是结束单相思这条路。阿 C 和大武是在同乡会认识的，认识的时候阿 C 的身边有他，大武的心里忘不掉另一个他。因为工作关系，他们经常一起吃宵夜，阿 C 的他作为正牌男友吃醋了，但阿 C 依旧和大武走得很近，和他讲很多心里的那些事儿。不到两个月，阿 C 的男朋友主动提出了分手。分手后的阿 C 并没有伤心难过内疚，依旧是大姐姐的模样，依旧善待身边的人，倾听大家的烦恼，在他那里总能得到你想听到的答案。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不需要人安慰，不会有烦恼，毕竟他看起来很坚强。但他坚强的背后，大概是因为有个坚固的肩膀在背后。恢复单身的阿 C 反而轻松了许多，他的生活有了些许变化，又好像没有变化。大武依旧会为他买宵夜，他们依旧一起吃宵夜，一起做很多同乡会的工作。大武曾在公共场合拨弄他的长发，对他说，你那么爱生气，就应该找一个像我一样懂你的人。他也和我说过，最懂他的人就是大武了。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有一天会在一起，我也曾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和他在一起吧。他说，我们只是朋友，只是我很像他的前女友。那时候阿 C 暗恋着另外一个人，当他失恋时，他只在他面前哭过。可是阿 C 总会打破大家的幻想，前段时间他和一个暗恋他一年的师兄在一起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师兄对他好，适合他。他们像很多情侣那样有了第一次的约会，可当师兄想牵他的手时，他抗拒了。那一刻他想念着大武，意料之中的，他和师兄不到一周就分手了。期间大武和他说过，他和师兄不合适。因为一个人的感动而付出自己的爱情时，往往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爱情，成全了别人的爱情，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但是很喜欢一个人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了。很喜欢一个人时，其实自己不容易发觉，更不容易想要占有。分手后，阿 C 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不适合谈恋爱。而我认为，他不是不适合谈恋爱，只是他还没遇到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人。 而我很多时候像一个导演一样和他说，你可能已经喜欢上大五了。我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来月事碰到不能走路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人是大五。他打电话给他，他关机了没接到，他赌气了，他就出来道歉，伸出手与他十指相扣，他想抽回手，他硬是不放。他表现得很不想签，但是他回来和我讲时明明很开心。阿 C 和哥哥嫂嫂去吃饭时还顺带了大五，大五和他说吃完饭陪他去逛街，可他表现得仍在赌气。我鄙视地对他说，你好作呀。可他也就只是在他面前作了。前段时间他突然和我说，我完蛋了，我可能喜欢上他了。那段时间他对他的荷尔蒙简直爆棚，分分钟要把心掏出来给他看。爆发的那天我和他去唱卡拉 OK， 他唱了田馥甄的小幸运，叫我帮忙在旁边录给他听。他边唱边哭，就像歌词里说的，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那时我才知道，他对他从来都不只有朋友那么简单，可微信那边迟迟才回一句我们不合适。暧昧了这么久，男生说出不合适基本断定没什么希望了。他不甘心，那天晚上逛了一圈又一圈的校园，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喜欢他只是他的错觉。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这个男的好渣，连怎么对待女性朋友和女朋友都不知道。但暧昧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阿 C 最初就喜欢着大五，如果不喜欢就不会不在意第一个男友的吃醋，更不会在师兄面前想着的是大五。暧昧从来都没有那么有勇气说出口，明明有个人在身边，却不确定那个人喜欢自己。暧昧超出友情但未达到爱情，很多人为之沉迷，但也被之折磨。阿 C 其实和大五很合适，总是会很快就读懂对方，只是阿 C 很作，作到他害怕他会成为他的下一任前女友。这段暧昧被戳破了之后，让这段关系有了更深的思考。说不出口的表白恐怕是没那么喜欢，平日里的调情怎么都比不上一句我喜欢你。如果真喜欢一个人，不必浪费时间暧昧，愿意和你暧昧的人多半是不讨厌你的人，说出那句喜欢你，对方接受就皆大欢喜，不接受结束便罢，给再多时间暧昧都改变不了结局。如果不愿接受对方的缺点，那么请别暧昧下去。我想对男孩们说，生命里也许会遇到很多与曾经爱的那个人很像的人，如果分不清是旧爱还是真爱，那么就别给女孩朦胧的暧昧。我想对女孩们说，姑娘，请擦亮你的眼睛，分清暧昧与朋友，不要维持一段没有结果还理直气壮以朋友的名义相处的暧昧。最后分享一段来自阿 C 同学的话，暧昧不是情，陪伴不是爱，纵然这一刻你很失望甚至绝望，但请相信，时间会告诉你一切，会把你生命中对的那个人带到你的身边。在他到来之前，先好好充实自己，以绝美的姿态等他，别轻易受别人给的伤。青春时光我们都彷徨过，伤害过别人，也被别人伤害过， 这就是青春，有点甜，有点涩，甜涩之间擦肩而过的也是一笔风景。愿每个为情所困的你都能早日遇到那个对的他。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闭上眼。